手辗转错，错了未愿放手。缘尽我早知，却也等候，只因你冷暖自愿尝透。 对你的爱心亦已看得透，但我知此刻美梦不会够。缘分太感伤，盼你多见谅，不相见免却日后惆怅。 长夜冷冰冰，每次温暖后，痴痴爱我拒绝任你走。明白你处境，我也得接受，不好说再见，亦是朋友。 看你心痛苦，没法去补救，若再不归家，找不到借口，凝望你眼睛。有更深感受，次次已放弃，仍未能够。 别管你家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，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，只要我们曾经有过，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。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，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。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，许多回忆，只愿你的追忆。